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明天，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，在明

的年代。 是火，你喷的火。

在这里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那五年的耳畔相守，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播放，我们都竭尽全力，只为了给你带来最有品质的广播，最经典的好歌和最难忘的回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衷心感谢听友们对经典九六九五年来的陪伴与支持。那在这五年来，你有什么想对经典九六九说的吗？而经典九六九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？欢迎你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你听经典九六九有多久，或是经典九六九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，赶快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吧。 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肩负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我不分肤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，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

在开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呀！他们已经被风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 他让的